外有没有一点像乐的那个勾，对吧？那您就把那个 by 那个 y 就写成勾，哎，它就是这个下降乐、啊这个、 类比形象记忆法。 对对， 嗯， 好，这是我们刚才给您补充的第一个点哈、啊，就是 decrease， 它实在有三种的介词 ，from to 和 by，、 嗯、 对吧？那我们现在把那个。刚才那个单词图片啊，往前翻，翻到刚才那个 decline， 然后咱们来看最后的一个例句。他说，英国工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走下坡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句子当中说 industry in Britain has been in decline since 等等等等。这个里面的 in decline， 它不是数字，它是不是质量方面的？ 嗯， 对不对？是 value 方面的。所以就是大家千万就是用的时候要用准。虽然说这个。Decline 在英文当中它也有表示的是 in number， 但是我们不经常用 number， 但是在那个 decrease 这个词，就是您其他的都不要用，只要出现数字就一定用 decrease。 嗯，就刚才这个例句还没跟大家讲、 嗯、 啊，是 industry in Britain， 说英国的工业呢、 嗯、 has been in decline、啊、一直在走下坡了， 对， since the 1970s就从1970年以来啊，20世纪70年代以来啊、 嗯、 他们一直在走下坡路， 对， in decline， 它是这个搭配， 对， in decline， 是的是的、啊 嗯、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decline in something， 然后这个里面呢是 in decline， 两个不同的用法， 这一个 in 呢在前边、 嗯、 一个 in 呢在后边， 当你想说在某些方面下滑了，就是 decline in something，当你想说什么东西处于下滑当中，就是 something is in decline、 哦、in decline 本身 in decline 本身就是下滑的、 嗯、 衰退的意思， 对， 那么 decline in something 呢，就是在某方面下滑衰退， 对， 是这么意思。 我们都说啊，英国是个日不落帝国，很厉害，但是你看到之前还是世界第一大国 number one 老大哥，但现在呢已经被美国超越了啊，实际上它就是比如说在工业的创新方面或者是在社会制度方面可能就不太符合现代的生产关系，逐渐的就是累积效应，那个 small decline 最后轰然倒塌就没了、 嗯、对，所以说呢你看、嗯、这个 decrease 的介词搭配是这个啊， by 多少 to 多少 in 哪方面啊，都行， 对，没错、哎、嗯， 富妈应该减少脂肪的摄入量这个用哪个词啊，脂肪的摄入量，量 量 crease， 对， decrease、哎、 富妈 should decrease the amount of fat he eat、 嗯、 he ate， 一会儿啊必须发一张我的照片啊，然后来证实一下我其实是很瘦的 哦， 这只不过是加戏了 哦，反正我们就学到了一个decrease the amount of fat， 对， 你看，你说脂肪吃脂肪，瘦这些东西， 对， 是什么呀？是数量吧？ 是 个量啊， 是量，嗯， 是个量， 嗯嗯嗯。 所以这就是 decrease 的意思。 好， 不涨了啊，向下涨，停止涨涨个儿了。 对对对，那就是少了嘛， 哎，往下涨了。 嗯， 好啦，一个事情它不再往上涨了，它可不就往下涨了吗？ 啊、可不吗？ 它能停留在原地吗？ 那个平衡点是非常非常短暂的，然后马上就要去决定方向， 就要下了。 对， 下久了以后要怎么着呢？ 嗯， 是的，该往上了。 对， 所以啊 decrease 这意思哈，减少和 decline， 注意一下区别。嗯、你能感觉到 decline 是一种大趋势， 对 吧？ 没错，没错。 decrease 是小数字， 对， 对不对？好，来看这个 depress， 嗯 ，press，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 press 前几节课傅老师可讲过了、啊。 哎呦，咱们讲过啊。 press 表示的呢就是压，往下压的压。那您看这个词儿叫 depress， 大家看是不是往底下压呀？那我往下压你，就是摁住你，不要冒头。 press 是压、嗯、，press 是压的这个动作。嗯、 对， depress 就是告诉你往哪个方向压。 对，因为你要往上的话叫抬，它不叫压。 哦， 是吧、 嗯？ 所以这个压呢，它一般就是往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depress 就是向下压。 哟，那什么事儿叫向下压呀？汉语也很生动。 嗯， 叫压抑。你看， 对， 抑就是压，压就是抑。 对，没错没错。 给你抑住了。 对， 抑制住了。 对，就是我们北京话叫给你摁住了。 摁头，摁住头不动。 对， 不要动， 别冒头。 哎，把头摁住了。 嗯嗯， 叫 depress。 depress。 好了，这个 depress 是什么意思呢？ 嗯， 引申引申吧，就是说呀，使什么抑郁 啊， 使沮丧， 嗯， 使消沉， 或者是丧失这个 enthusiasm， 这个热情激情， 是失去信心， 嗯， 是萧条，是不景气，是减少工资。 对，可以这么说。对， 行不行？ 可以。 它有三层意思。 嗯， 我们来看第一层吧。 嗯 ，make somebody sad。你那精神头啊给你压下去了， 对，所以让你就特别的不开心，特别难过， 网络流行语叫蓝瘦香菇。 哎，对，没错，蓝瘦香菇。 当然虽然说现在有点过时哈， 嗯， 消沉嘛，沮丧嘛，嗯， 对， 没那个心气儿了。 对，没错， 很多人啊容易受那阴雨天的影响， 嗯， 哎呀，说这天不好啊，我心情特抑郁。 阴雨天我们都知道叫做 wet weather。 Wet weather， 嗯， wet 就是湿湿润润的， 湿湿润润的 weather always depresses me。 这个阴雨天总让我 depress， 就是让我特别压抑，特别难过。 哎，叫 depresses somebody， 嗯， 就行。 对， 你这阴雨天，你可以换成任何让你不爽的事情。 对，没错，比如晶晶就让我很不爽。 Always depresses me。 对， 那他老压制我， 老压制我。对， 那我真是郁郁不得志。老想翻山，翻不起来， 翻不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对，他狠狠的扼住了咽喉， 非常好，杀死在那个什么摇篮中， 杀死摇篮中。这例子就举偏了哈。 嗯， 说阴雨天吧， 嗯嗯 ，always depresses me。 对， 你知道那些让你心情不好的东西都可以怎么用？ 是， 哎，或者是说你说，哎呦 ，it depresses me to do something。 嗯， 就是。 做一件什么事情让你感到 很 沮丧， 可以这么说，说，嗯，哎呦，你说现在看到这么多女孩都在抽烟， 嗯， 让我觉得挺沮丧的。 嗯 ，It depresses me to see so many young girls smoking. It depresses me， 形式主语来了。It depresses me， 干嘛呢 ？To see， 来看见呀 ，so many young girls smoking。 对，刚才金老师所讲的这个形式主语非常好，其实它就等于后面的 to do 这个不定式结构，就是做这件事情 depress me， depress me， 嗯， 哎，这事儿就后面那事儿吧，嗯，它是一形式主语， 对，没错没错， it depresses me to do something， 嗯， 英文常用结构哈， 嗯嗯， 老司机们都知道了， 是的， 啊， 嗯， 来说一个萧条不景气吧， 好， 也是这意思啊， 嗯。实际上呢，在美国的这个历史上哈，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经济哈，我们看到是在近几十年当中呢，还是一路向上的，对吧？ 嗯，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道琼斯指数、工业平均指数也是非常好。但实际上呢，美国在我们说二战啊，一战之前呢，它的这个经济啊，其实是大起大落的。啊，它的很多的这个经济的走向呢，不仅仅和国内有关系，和国际的这个事情啊，政局都有很大的牵连， 嗯， 所以我们说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哎， 那美国呢就会经历一个时期，就叫做 Great Depression， 我们说大萧条时期。 大萧条，人家用的就是这 depression， 对 depression， 嗯， 这词儿啊，你在任何的历史书上都能看到这英文单词， 是。 只要是大萧条就叫做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Great Depression。 人那个抑郁症啊也叫 Depression。 哎对没错。 是吧都是这词儿的延伸，嗯，人生。都给你摁下去了你想想。 嗯。 多难受啊。 对啊经济摁下去了。其实你这个经济不好人也会很 Depress。 也很死气沉沉的。 对没错 对对 没错。 哎这个 Depress 它很好用。它就是你说比如说什么让什么不景气。 嗯， A depressed B。 嗯， 就这么用 A 让 B，哎，很不爽， 不爽。 嗯， 经济衰退导致住房不景气，经济衰退叫做 the recession。 recession， 嗯， 叫经济衰退。 这个词当中呢有个词根是 ess， 它表示走路的走，前面的 re 呢是回，所以往回走，这不就经济下滑衰退？ 以后我们会遇到这个词的， 嗯， 到时候再详细讲。说这个 recession 呢 has depressed the housing market。 嗯， 和 A depressed the B。 对，这个你看。经济的衰退按